你當日咧都曾經寫過一本嘅小説，可以話係即係一本預言嘅小説嚇，叫《追龍》。 係係追龍啊！ 就有都好似有個預言性質，就話東方其實有一個嘅城市遭遇到一個命運，就係佢嘅優點會消失。啊！咁然之後，呢個城市就會毀滅、死亡。 因為係一本好偉大嘅、好偉大嘅政治預言小説。